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好，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你好，我是佳驰。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最低气温11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18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老钢首钢烧结老厂区将会变身为国际高端人才宜居宜业聚集平台；市自来水集团石景山水厂并网通水将为北京冬奥会供水安全增添一份保障；东城区把文艺院团引入会馆，探索会馆活化利用新机制。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记者今天从首钢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了解到，新首钢国际人才社区项目南区四个地块将在今年底全面跃出地面，与地铁冬奥支线配套，形成冬奥会赛场的重要交通服务设施。项目整体预计在2023年底到2024年中期间实现交付使用。新首钢国际人才社区项目位于首钢园区的东侧，包括了南区和北区的两个部分，主要是原首钢烧结厂房、车间和八库等地块。在项目改造当中保留了二烧结主厂房，将会实现老工业遗存与现代化风貌的写字楼交相回应。记者今天从北京市自来水集团了解到，历时3年建设的南水北调配套水厂石景山水厂近日并网通水，日供水能力20万立方米，初期日供水量3.6万立方米。石景山部分地区市民将会喝上千里之外的南水，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供水安全再增添一道保险。由于之前石景山地区没有大型水厂，加之地势较高，区域供水主要是通过本地地下水和中心城区输水进行保障。随着石景山水厂通水以及将来区域供水管网的不断健全完善，自来水集团将会逐步加大这个区域的自备井置换工作的力度，减少地下水资源的开采。另外呢，这一区域水碱大的现象也将会因此得到改善。会馆有戏东城区颜料会馆演出今天拉开了帷幕，已有400多年历史的颜料会馆再次回归人们的视线。东城区辖区内会馆类不可移动文物37处，会馆在建筑特征上南北交汇，规模各异，文化延伸广泛，商贾文化、饮食文化、梨园文化等多元荟萃，历史价值深远。东城区利用会馆资源优势，加强文物价值的挖掘阐释和传播利用，通过注入文艺院团资源，打造小而美小而精的系列演出，探索会馆活化利用的新机制，彰显会馆文化的新时代价值。北京幼儿体育协会昨天揭牌成立，这标志着在双减政策背景下，北京市在开展幼儿体育活动、实施健康儿童计划方面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来听体育广播记者陈默的报道。 北京幼儿体育协会成立以后呢，我特别希望我们能够真正的为幼儿体育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昨天伴随着北京幼儿体育协会正式揭牌，2000年悉尼奥运会竞走冠军王丽萍有了新的身份。作为北京幼儿体育协会的秘书长，王丽萍希望能够通过协会的成立，有效地防止目前社会上出现的早期体育教育专业化、专项化的问题。 更希望我们的体育能够从娃娃抓起，进行专业科学的体育指导，不是让很多家长盲目地去为孩子进行体育锻炼。 北京幼儿体育协会是北京市第101个体育协会。协会的成立标志着北京市在开展幼儿体育活动、实施健康儿童计划方面迈出了新的步伐。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石峰华介绍， 按照这个双减政策以后呢，幼儿体育协会的成立能够出台一系列的标准，能够使得这个行业领域里边的这个培训市场有一个规范化的建设，关注幼儿的身心健康。 幼儿体育是我国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儿童健康事关家庭幸福和民族未来。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司副司长王雷表示， 体育强国建设纲要以及“十四五”体育规划，幼儿体育还有这个亲子体育呢，已经列入到里面去了。国家对低年龄的孩子的健康成长是非常非常关注的。我们现在要推进幼儿体育课程化、动作设计，因为之前的时候呢，很少有人关注到，那实际上这是一门科学，关切到孩子的健康成长，要让孩子呢播种他的体育情节，培养他的体育意识。 随着北京骑行环境的优化，骑车成了越来越多通勤族的选择，与此相应，停车难呢也成为了骑行通勤的痛点。近日，家住东城区东花市北里西区的市民谷女士拨打新闻热线6159063，反映自己常年停放车辆的车棚被锁了，许多居民的车辆无处停放。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邢一鸣的报道。 近日，市民谷女士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她住在东城区东花市北里西区小区三号楼附近南北各有一个车棚，自己的自行车常年停在北边的车棚里，但突然有一天这个车棚被上了锁。 那个车棚呢，之前就是大家都可以把那个自行车停在那儿的，然后大概是9月20号早上，就是我推车走的时候还是开着，回来之后呢他们要加锁，以后都不能停在这儿。他们单位 谷女士告诉记者，前来上锁的人称自己是东花市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并表示为了方便管理，车棚今后不再对居民开放。为了了解情况，记者首先联系到东花市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表示街道一直在负责这个车棚的日常维护，给车棚上锁也是为了进一步规范管理。 是因为之前没有管理起来，也有居民说这个外边这个车太乱了，然后现在管理起来了。北边这个呢是办事处这边就是一直在自己维护，就是办事处这边在用。产权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您就找社区办商量一下。但是咱们说句实话，这个还首先要找物业。 根据这名工作人员的回复，记者先后联系到小区所属的东花市北里西区社区居民委员会和小区物业北京天弘宝地物业管理经营有限公司了解情况。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居民所说的车棚在小区外，并不是公共车棚，小区里的车棚目前能够满足停车需求。 车棚子现在我们看停的车也不是特别多，因为之前它是有好多废弃自行车我们给清完了，那个车棚子不是社区的，它不是公共车棚子。 对于居委会工作人员的说法，谷女士说，小区里的南侧车棚并不能满足居民的停车需求，同时对街道办的做法表示不理解。 停不开呀，你知道吗？里面有多少辆车，就是两边的冰火两重天，对吧？这边这么大的空间不让停，然后那边根本停不进去啊。 此外，物业工作人员表示，停车难是小区当初规划时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目前他们也在寻找解决办法。 我们到时候也会跟居委会再沟通协商，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看看哪儿合适，看看能不能给建个车棚子什么的。 有关这一问题的后续进展，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好，节目的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有小雨，最低气温11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18摄氏度。 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好，目前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2.0，道路是基本畅通。那么相关的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加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去收听新闻广播稍后播出的精彩节目。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新闻广播是以新闻为特色的专业广播频率，也是北京广播的主频率。 北京的声音是北京新闻广播一张响亮的声音名片，都市风格，时尚气息，鲜明个性，融媒特色。 每天清晨7点，北京新闻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我们一起小财大